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271集《龙与凤》。开封府的厨房里，正包粽子准备过端午的丫鬟们就觉得窗棱被震得嗡嗡直响，小玉捂着耳朵。 哇，谁叫？ 听声音像是林公子，这是怎么了？ 再看院子里，林业火扒拉着被扯破了的上衣，大叫着踹邹良。 死流氓臭流氓，老子踹死你啊！ 邹良躲着林业火的乱踹，然后往林业火背后转，只是林业火的后背雪白一整片，那个白呀，什么都没有。 没纹身，还是说没纹在背上？ 邹良伸手摸了一把，十分滑溜，林业火汗毛都竖起来了，窜起老高。 不要乱摸。 的确没纹身。 林业火赶紧想把被扒开的上衣穿上，不料邹良走了过来，伸手拽住他后脖领子往下拽。 背上没有，看看屁股上有没有。 你去死啊！ 又一声吼，开封府所有的丫鬟下人还有守门的衙役兵丁都往屋里张望，这是怎么了？林业火气得原地直蹦跶，一边死死抓着衣服，一边去踹邹良。邹良则是拽了后背拉胸口，又去掀开衣摆揪起裤腿，可看来看去，林业火全身上下都是雪白，没有什么纹身。 脱裤子。 邹良觉得衣服碍手碍脚的，索性脱光了看最好。林业火骇然地看着动手动脚的邹良，抬腿一脚踹他面门。 你找死啊，你这臭流氓，老子宰了你，你信不信？ 于是一个要看，一个不让看，两人终于打了起来。林业火衣衫裤带被乱扯了一通，缠手缠脚的不方便，而且这会儿急得他都不记得自己武功盖世了。邹良就是想看林业火身上有没有纹身，上下左右总觉得看不全。 这衣服裤子真是碍手碍脚，这妖孽也是，大大方方让看一次会死吗？ 两人纠缠在一起，最后邹良拽着林业火一只脚腕子，林业火双手抓着邹良一只手，邹良一脚踩在凳子上，林业火一脚踩着他脚面。 再敢乱来，咬你啊！ 你是狗吗？ 你才是狗！ 林业火瞪邹良，一帮小奶狗躲得远远的，和院墙上面三只小猫一起歪着头茫然地看着眼前的两人。正在僵持的时候，就听院子上方一个陌生的声音传来。 开封府比想象中要热闹啊。 这是个男人的声音，另一个女人的声音也传来了。 哎呦，才走了几天呀，已经好成这样了呀。年轻人到屋子里去呀，这光天化日的。 邹良和林业火抬头，就见院墙上站着两人，一男一女。男的目测30来岁，一身灰色长衫，样貌极儒雅俊美，就是似乎病殃殃的，身材略瘦，手中一把纸扇子轻轻摇着。而他身边是一个一身红衣的女人，样亮身材正，正是被阴侯召唤来的红九娘。红九娘回了魔宫没多久，就收到了阴侯的飞虫，心说这是又有事儿啊。九娘犯懒不想动，她那个暧昧了几十年的相好就索性背她来了。和红九娘暧昧了几十年的相好是谁？这个也大有来头，此人是魔宫十大高手之一的吴一霍。吴一霍人称病书生，也有叫霍书生的。如果说小四子太吉祥，那么此人就是太不吉祥。听说吴一霍的命盘很不好， 克死了身边几乎所有人，还把自己克得重病缠身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不过他在魔宫倒是没克死人，估计魔宫出来的都比较命硬，而红九娘又是出了名的毒蝎子，命硬扫把星，因此两人算是绝配。不过别说，如果就单单往一起一站，这俩还真是般配。无疑或是风流才子的形象，而红九娘则是风骚俏佳人。林业火和邹良看了一会儿，突然回过神来了。林业火一脚踹开邹良，邹良让开一点，拍着裤腿上的鞋印子。林业火穿好衣服，狠狠瞪了邹良一眼。 死哑巴，你给我记住，此仇不报，爷就不信你。 说完，林业火气哼哼窜屋子里去了。红九娘和吴一货对视了一眼，这是生气了。邹良抱着胳膊看着林业火关上房门，他则是站在原地想心思。红九娘跳下来落到他身边。 哎呀，你也是，这种事情讲究个气氛的嘛，怎么好霸王硬上弓？ 我没拉弓。 红九娘嘴角抽了抽，哭笑不得，拍着邹良，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小子，稍稍有点呆。吴一货也下来了，到处看。 哟，开封府景致不赖呀，昭昭和公主呢？ 都去丞相府查案子了。 就留下你看家呀？ 我要留着查火凤的事情。 火凤？ 这时林业火房间的窗户打开了一点点，林业火朝外探出头瞧。 什么火凤啊？是这个？ 红九娘边问边往下轻轻一退披肩的红纱，她里面穿着露一点背的衣服，转身让邹良看。邹良果然看到了小半只火凤凰，点头回头斜了林业火一眼。 你看人家姑娘家都比你大方。 切，你丫倒是有胆子让红九娘脱光给你看啊。脱光看屁股和脱下来看纹身是一回事吗？这臭流氓。 这火凤有什么好查的呀？ 吴一货帮红九娘整理红纱。邹良看了看身后的林业火，林业火也打开窗户，拖着下巴不解地看着他。 查什么火凤？ 这个纹身是怎么来的？ 哦，我小的时候村子里的人说要遭什么天谴了，有个道士说能转给别家，于是给我纹了只火凤在背上，把我送去隔壁村了。本来我就是孤女，被卖到那个村给人当童养媳去了，去了别村倒还是逃过一劫，这么巧认识了师父，学了武功，最后还遇到了阴侯。 那后来灾祸转嫁了吗？ 没呀。那个原本的村子貌似着火烧死了好多人，没多久村子就没了。 邹良张了张嘴，开口准备说话，这么巧后头林业火也开口了。 那你看到火凤和火龙没有？ 太师府里，众人边喝茶吃点心边等着午餐。展昭坐在桌边盯着那几件宝贝看。 爹爹，为什么金龙和玉龙和绣的龙长得都不一样？ 因为朝代不同吗？ 凤凰也是哦，差别好大呀。 小四子说着，就听展昭咦了一声，就在展昭身边的白玉堂抬头看他。 怎么了？ 展昭拿起那块翡翠凤凰的玉佩，皱了皱眉。 有些眼熟。 你见过？ 不太确定。 展昭边想着在哪儿见过，边顺手将玉佩放回桌上的锦盒里。展昭也是心不在焉，随手一放，谁知道玉佩没放好，往下一滑，众人谁都没留神，就听到啪一声脆响。就这清清脆脆的啪一声，寺外瞬间安静了下来。展昭下意识地缩回手，低头一瞧，脑袋嗡嗡响了起来。只见那块凤凰的玉佩摔在了地上，上边清晰的几条裂纹出现。小四子捧住脸叫了起来。 啊，碎了。 摔烂了。 展昭嘴角抽了抽，倒抽了口凉气，完了。再看庞太师，张大了嘴，盯着那块四分五裂的凤凰翡翠，眼皮子就开始跳了，心口就开始抽，肉疼。展昭默默瞄了瞄其他人，众人反应不一，但是脸上表情都丰富多彩。 可惜了这块汉代传到今天的稀世珍宝啊。 败家呀，这一摔多少银子没了。 不怕，反正不用他开封府赔。 哎，这孩子究竟像谁？ 天尊眯着眼睛瞧着展昭。 哎呀，这个孩子真的是随我多过随阴侯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